赵大爹要出门意外，借宿一小人，我在赵我大夫妻相我谋害，把我的血骨一分沾满，可怜我冤仇有三载。 再请听阎菊鹏演唱的《阳平关》。 可以老卷，此事在案，赵云前而亡。四将军，虚妄绝路，当报国恩，何言老卷二字？师太探那宝刀，曹操受两折，乃叫将张虎在这夏侯渊一勇之父，被老将军刀劈马下，暗进持马力战张虎之头，身强夏侯渊十倍呀。司将军，某家今要斩那张虎的头来，你看得如何？朕家哪有长胜之理？哦， 最后是阎菊鹏演唱的《辕门斩子》。